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灵枢经天年第54，何思而死，何德而生，这是皇帝问岐伯的。然后呢，岐伯就说呢，思神者死，得神者生。于是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恰好时间到，辛苦大家等了一个礼拜，怎么样知道这个人得神或者思神了呢？ 看眼神。 嗯，眼神，眼神嘛，是吧？ 看眼神啊。我们现在中医呢，古代分成四个档次。 嗯， 望而知之谓之神。 嗯， 经常有人说这人是神医。神医不用其他，我们一般的中医叫四诊合参， 对， 望闻问切。 对， 神医是望而知之谓之神。历史上记载就扁鹊啊，扁鹊跟那个 齐桓公、 长桑君 啊， 学完了这个中医以后呢，能够视见原意方人，叫望而知。所以他在见蔡桓公，也有说见齐桓公的时候说。 嗯，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嗯， 啊，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益身。 嗯， 啊，或者到最后说，君之病在骨髓。 嗯， 啊，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他叫立有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说说你有什么病，在哪儿。这叫什么？神医。他本身有这种超人的感觉能力。 嗯， 啊，这就我们说那个视，视察的那个视。 嗯，对。 第二等医生呢，叫闻而知之谓之圣。我听你说话，哟，你感冒了， 您流鼻子，鼻塞了， 鼻子有点堵。 嗯， 这是最基本的。另外一听你的言辞里边带出那些话，你说祥林少， 嗯， 整天就是什么抱怨啊，我们家阿毛要活着的话就该这么大了啊，有些人就整天唉声叹气，一听你说话，甚至打个电话就把你的病给你判断出来，叫圣，神圣的圣。第三层次的大夫呢，叫工，就工人的工。 嗯， 我们经常说上工之谓病啊，他叫什么？问，通过设定不同的问题，针对不同的人，然后把你的病问病由，问病因啊，问病情，然后做出一个诊断，这叫工。最低一层次的叫巧。就是我们灵巧的那个巧，它是什么呢？ 切脉， 切耳之知。现在是望闻问切都知道是切脉， 啊， 不对啊。三步九候， 对， 包括探查摸你身体上的经络穴位， 嗯， 我们叫切腹或者切背，这都叫切。就是通过触诊，你看啊，望、闻、问都没有肉体接触，就隔着肉体隔着距离。我能诊断级别，这几个级别都高，只有那个切的那个大夫什么，就视察的察， 嗯， 有了肉挨肉的接触，才能了解到疾病，这叫巧。所以我们说望一个人失神了没失神，看哪儿？看眼神，这需要修炼。 嗯， 我亲自经历过的几档事儿，就是我的几个老师，然后就一指说这个人没了， 后来果然就没了， 就没了。啊，这我知道的啊。 嗯， 甚至我们有一次，我跟着我的一个苏老师到街心花园散步，街心花园不是到傍晚就有人在那儿跳舞吗？ 对。 然后老师一努嘴说：“那个人没了。”我就仔细观察一下那个人，我说：“什么叫没了？叫忘，忘神啊。”所以这个忘气或者是忘神啊，在古代无论是中医或者是堪舆啊、风水，包括一些大的政治家，比如说范增， 嗯， 他是项羽的军师， 对， 所以刘邦沛公军霸上，他在霸上驻军的时候，范增就望之有五色气， 嗯， 是吧？这也是， 这是有未来帝王之相啊， 哎， 帝王之师，嗯， 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望诊，病人一进门，一打眼的第一个感觉非常重要，是吧？有些病你能治，有些病你治不了。是吧？不是说中医见死不救，是吧？人家都是司命之所属，是阎王爷管的事儿，你在那儿又浪费人钱财，又耽误人时间，何必呢？不如就像那个《黄连后破》电影或小说里面那个老爷子中医了，实情相告，让人早点安排后事啊，这是很高明的中医大夫。 现在这种医患关系已经达不到这种情况， 彼此信任也没有了，是吧？ 啊，而且特别有意思，什么？就那部电影里面描写一个老中医和新中医的差别。 嗯， 就是当那个老中医跟那个病人如实相告说你要准备后事，你已经死了。那个病人当然很生气，那病人就说啊，你说我活不过多少号？老先生说你活不过几号几号。然后呢，那人说行，那天晚上我在王府饭店宴请大家。最后走的时候说，你尽管没给我看病，但是呢，你也辛苦，我给你钱。那老先生说一句，对不起，我不收死人的钱。中医看病收费天经地义啊，你收多收少那是你定的标准，看病必要收钱。如果你说一个大夫说对病人说你看病我不收钱了，那背后潜台词是什么？ 嗯， 你这个病没救。 所以说朋友啊，找一些医生朋友看病老想蹭个便宜不要给钱，这不好，这不好，对吧？ 正常的生意我们说治病它是个职业啊，另外呢它要替你担待一些东西，这是很正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个人从这个老爷子那这个北方出来以后呢， 嗯， 老爷子的女儿是学中医的， 嗯， 是中医学院学中医的，他是个新中医，他就安慰那个病人说，哎，我爸老糊涂老封建了，他这么说话你别在意，就安慰他。结果就到那天他就没活过去，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后来他女儿震惊了嘛，就去问老先生说，他呢就是说心火已经没了，就是心神已经灭了， 嗯， 然后到那天又是一个什么肾水特别旺的那个日子，然后他就活泼那天，然后他就那天死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来看下来，就是不光大家看当传奇，我作为一个从小跟我妈学中医又中医学院毕业又工作多少年的人，看到这篇小说我还认为是 匪夷所思哈， 有点传奇或者有点瞎编。但后来这么多年开始中医入门以后，亲身实践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神啊。如果作为一个中医，我们老讲精气神，你不讲精，光讲精和气，现在有的地方连气都不讲，你不讲这，你讲就没法搞中医了，干脆就做成别的就完了。 在，嗯，有些地方只讲物质是吧？ 啊，只讲 物质的能量的转换。嗯，所以呢，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还有《黄帝内经》在其他章节里面说过，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 对， 这意思话都是一样。那么神到底是个什么？ 所以你看，皇帝就说，皇帝曰：“何者为神？” 到底神什么叫神？ 何者嘛？ 嗯， 谁是神呢？神是什么呢？ 嗯 嗯，何者嘛？ 可爱的是岐伯在这儿回答了。 岐伯曰：“ 他说，血气以和。什么叫血气以和？ 血气以和就是血和气啊，合在一起了。以前血是血，气是气， 哪个和？ 这个和啊，它是一个禾苗的禾加一个口。”还不是人口一那 个，哎，你刚才解释就是那合二为一的合， 对，那个是合二为一的合。 对， 那这个合血气一合， 首先血气是不一样的， 这倒是， 对吧？ 对， 我们说合，首先你是不同的， 对， 对不对？水和火， 对， 是不同的。 汽油和那个点燃之后的那个推动那个油缸的那个气是不一样的。 血是谁提供的？ 母亲 啊，我们说父精母血，所以这个血是母亲的，代表那个母亲的那个血， 嗯 啊，或者你直接说它啊卵子， 嗯， 气呢？ 气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爸爸那股气，还是一个除了爸爸以外的其他的气呢？马上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薛老师讲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血气以和，大家以为呢，这个血气呢是这个胎儿自己的血气，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血代表的是来自于母亲的那一部分。 就是说，皇帝问人始生吗？ 对，那个是刚刚开始嘛。 就人刚刚成为有形的那会儿的那个状态， 嗯， 我们在观察他， 嗯，对， 所以那个皇帝说岐伯说有神了就有生命了。 嗯， 这就我们以前说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虚岁，我们算计你的那个年岁不是说你出生那会儿才开始算， 对 是受孕那一刹那 已经开始 算了，你已经是个人了，那会儿尽管你没有 眼不见为虚嘛， 嗯， 你在妈妈肚子里你没出世， 嗯， 那叫虚岁， 嗯， 是吧？所以这个血气以合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母亲提供的那个阴血， 嗯， 和父亲提供的阳气达到了一个什么阴阳合。这个合是什么？本来阴和阳 是不同的， 相互对立的， 对， 是吧？甚至是它起首先是不同的，然后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下，他们阴和阳产生了一个叫什么和的那么个状态，就说阳气打破了阴血的那个 壁垒， 壁垒，阴的静嘛，阴主闭藏属风固，这需要一个打破。然后呢，阴经给阳气提供了一个什么包容和涵养，这叫和。再举个例子，老婆发火的时候你忍气吞声 啊， 这叫和，是吧？然后呢，那个老公不高兴的时候，老婆呢去制造点欢乐气氛，这叫和。如果老婆发火你也在那儿摔杯子，这又什么叫不和。所以我们说的血气以合，除了有物质上的那个精子和卵子以外，还要看到什么背后的那个能量。我现在最反对是人工受精，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精子去和卵子去约会碰撞的那个小行星撞地球背后的那个能量谁给的？ 父亲给的。 父亲给的。人工受精谁给的？那个气就不对。 这样子 是吧？ 但是我见得有一些这个人工受精出来小孩长得还可以啊， 是吧？ 反正我见得有一朋友他搞人工受精出来的，他好像挺健康的， 嗯，所以这叫不自然。 这是，这倒是。 我们反对所有不自然。至于你说好与不好，咱们 几千年 几十年以后再看，就好像现在转基因食品一样， 嗯， 是吧？有人吃，有人不吃。但是呢，我建议什么？您要是转基因，您标出来， 嗯， 让我们有个选择，你别蒙我们， 对， 是吧？所以这个血气以合呢，就是说，母亲提供的阴血一定要什么阴柔有涵养， 嗯， 啊，这个血气以合，还有就是，如果说大的话，就是提供一个着床的问题， 嗯， 如果一个人的宫寒或者子宫壁太薄。 挂不住， 挂不住， 挂杯嘛，喝不到酒，挂杯。 所以这个血气与和，这是前提。 嗯， 父精母血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 而且以和哈， 嗯，而且和我说过了，和不是不共戴天，和是什么？ 和是和而不同。 哎，就是和平共处， 对， 共同存在。 嗯， 所以如果有些女人是对精子过敏的， 嗯，这不共戴天是吧？ 要不共戴天啊，就是对精子过敏表现是什么？一个是自己身上性爱完了以后就身上发痒， 嗯， 然后出红疹，同时呢阴道里面分泌出一些液体把精子全部干掉，那这种人很难受孕，这叫合吗？ 嗯， 这都是不是合，这整个一个敌人。 会不会有一些有一些女性对这个过敏，对那个不过敏呢？这个人对那个人，就是人和人之间差别， 对，值得研究。但我碰到的啊， 没碰到过这具体案例 啊。 我碰到的案例叫精液过敏， 嗯， 所以这个叫不和。 嗯， 还有的人呢，就是没有血啊，也没有那种阴血，所以表现出来了就是阴道的干涩。这种人连性爱的整个工作都没法完成，更谈不上受孕。 嗯， 所以前提是。父精母血和， 嗯， 然后呢？ 它叫血气已和， 嗯， 荣卫已通或者营卫已通。 营卫已通， 嗯， 我讲过了，在行的基础上呢，我们有两套气在走。所谓营气呢，走的是血管里面， 嗯， 就说胎儿已经开里面什么有心脏了，也有心脏有搏动啊。 那刚才受精卵子怎么会有心脏呢？ 哎，这血气已和是开始 啊， 后面就是什么了？ 营 卫已通，就一个一个阶段走 啊。它是第二阶段。 我们听着有胎心了嘛， 啊， 是吧？ 嗯， 有胎心了。这个胎心代表着什么？营气通了。 嗯 啊，还有个卫气呢，就是细胞间渗透的那个保卫自己的气呢。 嗯， 属阳气。 嗯， 也已经通了。这个卫气代表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十二正经啊。 嗯， 肝、五六脏、六腑啊，这个也通了，就是经络是通的。那么下个阶段呢？就开始成型了， 五脏已成， 就是先有气，然后呢，五脏呢 已成。 成什么了？ 成形。 成形了。 嗯。 或者成质了。它形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细胞过来的。 对。 是吧？就是我们说那个钻石和石墨的根是一样，都是碳原子或者碳分子。 对。对， 但是为什么表现出来了心脏是心脏的样，心脏的功能，肝脏是肝脏的样，肝脏的功能，这就由形变成了什么素质不一样，这是分阶段啊。所以血气已和，营卫已通， 五脏已成， 到了五脏已成啊，这就发展到了素质啊。 基本上一小孩子到了几个月之后就差不多长完长全了吧。 我见过最早产的儿是半年嘛， 就基本上已经长成了。 对 啊，就是各个都分清楚了是吧。 啊， 然后呢，这后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叫神气舍心，魂魄必举，乃成为人。这个神气舍心呢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那个神是什么时候有的？ 神是刚开始的时候气血已合的时候估计就有了吧。 啊，就是说父精母血结合一刹那，两金相搏就有神了。 对， 但是他那会儿还不在心里面待着呢。 对， 是吧？开始还没心呢，还没地儿待。 对，那待哪儿呢？ 就在细胞里面 啊。 很多人我记得说是广东还是哪儿，就是怀孕头三个月是不告诉别人的。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很有可能坐不住 啊。这神坐不住。 神坐不住，就是很多早产、流产、小产都发生在头三个月。 嗯， 是吧？那会儿那个神还不一定啊。 叫四密乃成嘛，见光死嘛。 没见，未必要到你们家了，未必要当你们家的人呢。你给我盖了房盖好了，我往那儿一住，这个人就是成为我们成人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叫神气舍心。我们经常说心藏神， 就舍心的意思，以心为舍咯。 以心为舍。 哦， 就是他待的地儿，宿舍。 以心为宿舍。 如果详细细分的话，白天我们讲的神气舍心，到晚上呢 魂魄必聚啊。 到了晚上那个魂就藏到肝里面，我们叫肝藏血，血舍魂。 嗯， 它总是在血里面待。 对， 所以这个神气舍心呢 是这么个意思。另外人在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我们能看到啊，它开始是一个细胞，后来像个小蝌蚪。 对， 后来像个鱼，最后还像个小猪啊。那个是它的形变。 对， 另外我们就是说道家还有个观点和理论，我们讲三魂。 嗯， 三魂里面父母各提供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我看南怀瑾先生这个在讲这个佛说入胎经的时候啊，就提到这个事情。藏医那天我们去藏医馆啊， 对对对， 玩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事儿。 就说那个三魂里面那个谁提供给你的？ 那我们先讲父母各提供了哪一个魂？ 不一定 啊，不一定哈， 真不一定。 我还以为是说父亲 不见得那个胎光就是你父母提供的，有些人的胎光跟父母都没有关系，两个很不怎么样的父母生了一个很不聪慧的孩子， 或者很漂亮的孩子， 那个胎光那就不是父母给的。我们说生出这孩子，像爹多。像妈多，可能那个以后那个性为啊，性格就像某一个支，有些孩子生出来爹也不像，妈也不像，就是亲生的。 嗯， 那个神气， 有前提还得非得是亲生的，是吧？ 那个神气舍心，那就不是来自父母的遗传， 嗯， 那就来自我们说 somebody 啊，我们姑且称之为游神。所以在古代讲胎教的时候，就是说。父母做爱的那个时间、地点、环境很有讲究的， 嗯， 啊，他要避开某些日子，避开某些地方， 嗯， 就害怕有一些不好的游神进来， 嗯， 是吧？就我们说，以前都当封建迷信批判，我们就说孤妄言之，孤妄听之。 但总而言之， 有这么一种理论。 刚才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就是呢，这个三魂里面呢，啊，父母各提供一个魂，其中一个魂，还有剩下一个魂呢，那是从哪里来的？ 举个例子吧， 嗯， 有些人就记得自己前世， 这个话题是有点意思。但是呢，我听说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我看那个前段时间那个《Science》杂志，美国有个科学杂志还是哪个杂志，总而言之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杂志，他讲的那个催眠术啊， 嗯， 就你弗雷德不是催眠，就可以很多人想的会梦会看得见，记得住自己童年，甚至是在子宫里面的样子，甚至再往前催，用力过猛就记得上一次了， 是吧？ 对， 这个中国民俗解释说呢，就是说人啊，就是他是首先相信有轮回转世的。 嗯， 那么转世之前呢，他就喝一碗孟婆汤。 嗯， 孟婆汤的功效是什么？ 忘掉， 全忘掉。有些人就漏掉没喝，或者喝完吐了 啊，对， 就带着前世的一些记忆就进来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 这对我 有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有个地方你来了，突然觉得来过， 对， 或者有些事情你要见有个人或者发生某件事，觉得哎以前好像设计过这个事儿，它就好像该发生它就发生了， 对， 这就有点时空穿越或者恍乱那种感觉。 嗯， 或者说某些宗教教派它有讲转世， 对， 找转世灵童嘛， 对， 金瓶撤签是一个，但是撤签之前挑三个 啊， 这个人以前用过的东西混在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指认，他就觉得那东西就亲切，是吧？这些就是带着一些遗传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呢，也是我们讲魂魄避聚或者神气舍心的一个关键。还有人就沿着好像前世路就找回去了，甚至找到以前自己的父母，这些事情都有。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态度来讲的话，应该就是什么客观的了解或者观察，这就是说涉及到形而上的一些东西。 对， 神气舍心。 对，是啊，神气舍心的意思原来不是离开的意思，而是以心为舍，以心为宿舍 啊，不是说离开心了啊， 对， 是舍心啊，嗯，是 魂魄 把它当成家， 对，魂魄必聚， 这个很关键。 对， 就是说我们在胎儿出生之前啊，我们说这个十月怀胎啊，十月怀胎呢，其实就是发展到了除了他的肉形啊气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关键一点叫魂魄必聚。 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三个魂是吧？ 嗯， 有胎光， 嗯， 有 幽精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爽灵， 叫爽灵哈，这是三个魂。那上次呢就问到这个徐老师，这个七魄是哪七魄？ 首先说魂和魄的区别。 哎，这个首先得讲讲，对不对？嗯， 啊，不然的话这人叫神魂颠倒。 对 啊，或者是这个魂飞魄散。 嗯， 魂和魄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看我们说的魂， 嗯。 胎光、 嗯、 爽灵、幽精， 嗯， 它都是人的一种高级，非常高级的神的那种活动， 嗯， 这个呢，我们说它是代表了人的那种神的最高的一个境界。那么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野蛮其体魄，说人还有魄力， 嗯， 那么魄是什么东西？魄的层次呢，就比魂差了一点， 嗯， 啊，它指的是什么？不动心不动脑子的一种高级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反射。 比如说 手碰到火炉子上了， 嗯， 哗 弹开 收回来， 嗯， 动脑子了吗？ 嗯， 没动过。 对， 等你说哎呦会烫我手啊，会起水泡会感染，你再收回来晚了，他本能那种反应啊，看见美女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并不代表你就爱上他了， 对 啊， 说不定他爱上我了呢， 是吧？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野蛮其体魄， 嗯， 控制体的那套东西， 嗯， 我们就是称为魄。 哦， 所以增强魄力，其实就是增强这种不过脑子的这种神经的 自然反应， 自然反应啊。 对， 我以前讲过，就是我的一个学生练太极拳嘛， 对， 就是以前。接篮球砸脸上才有反应，后来练完太极拳就没砸过眼镜， 嗯， 魄力提高了，这叫魄。还有一个看字儿，魂和魄怎么写？ 魂呢是一个云一个鬼，魄呢是一个白一个鬼 啊，什么意思？为什么鬼？ 鬼者归也嘛， 白天人表现出来所有状态，不管你是魂还是魄都叫神， 嗯， 它伸张的意思， 嗯， 等晚上了呢， 回来的 晚上那个阴的状态，神还在工作， 对， 但是部分工作，有一部分就去休息了。谁去休息了？魂休息了，还在工作那个叫什么？叫魄。 这样子 啊，所以他带个鬼，鬼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应该是休息的时候出来的那种神，叫阴神，白天叫阳神，我们就称之为鬼。那个云和白 什么意思？白，我说你这个白活蛋。 啊、 嗯，白什么意思？自白。 啊、嗯，说话的意思。 说话的意思。 啊、 嗯，云呢？ 古云。 子啊，古人云：“子曰，什么云？”也是说话，它是个动态的意思。在古代还把破叫什么呢？月亮，新月。 嗯， 出来了。 嗯， 露出个小月牙儿。 对， 亮的那个破叫什么？ 那边 亮的那边叫什么？ 叫破。 叫破。 暗的那边呢？ 叫既生破，就是既然的既。 啊， 比如说这个月亮从新月开始慢慢越来越大。 对， 是吧？变成满月，十五十六满月了。 对， 这叫生破，就是月亮里边白的那部分叫破，然后到变成满月变成什么残月，这叫既死破。不管既生还是既死，月亮反射太阳的那个白光， 嗯， 就叫破。 哦， 所以神睡觉了，但是还有一些余光在照耀着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工作，就叫什么？ 叫破。 破，所以观察一个人的破，就看他睡着什么样。 那睡着应该怎么样呢？ 睡着你不就是死了吧？ 他还是要该呼吸啊。 那控制呼吸是不是一个破？ 对。 还有心跳吧？ 对。 那么一个人得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人， 是打鼻鼾，打呼噜了， 哪有问题？ 就是这个破有问题啊。 这破有问题。 哦，这样子哦。 他肯定失了这个破了。我们说失魂落魄，他丢这个破了。 这样子哦，那很多人都打，那不是很多人都 很多人现在都是失魂落魄的病，行尸走肉。 我以为就是痰多而已啊。 不是，你想想他白天为什么不打呼噜？ 对， 是吧？ 但关键他打侧着身打他就不打，他这躺着就打。 所以这个本身呢，清畅我们呼吸道，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对， 是吧？如果这个本能的反应消失了或者变弱了，他就会。被好像被痰堵着了，或者被小舌头压着了， 嗯， 是吧？就是说魄力不够，或者没有这个魄力了。有些人睡着睡着就过去了，是吧？那是管心跳那个魄有问题， 嗯， 对不对？还有，你晚上吃完饭，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饿了， 嗯， 你胃肠道是不是还在消？ 对， 还在化？ 对， 这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在控制它？ 对， 如果你头天吃完饭，第二天打嗝还那味儿。没消也没化，说明什么？ 那个没工作， 又丢一个破。 那有些时候丢了还会回来，对不对？嗯、 对呀、嗯，我们都是招魂招破的嘛。 对， 是吧？我屈原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那他没找中医。 嗯。 还有，头天喝水， 第二天憋尿， 第二天早上起来哗撒一大泡尿，正常。 嗯。 是吧？不起夜。 嗯。 就是肾气也足。 对。 魄力也足，好多人什么？晚上起夜，一次两次三次，还有人什么？不起夜， 嗯，直接床上啊， 做梦， 啊， 找厕所可找着了，哗就尿，尿床上了， 嗯， 又一破，对不对？ 对，就破比较好的是找厕所，找了半天，终于可找着了，哎呀，裤子解不开，哎呦，又很急哟，这就是对，还是控制嘛，对吧？ 还 有一个， 还有破， 还有破， 头天有心爱， 嗯， 没劲儿了，累 对， 第二天早晨又。 陈伯伯 生机勃勃 啊， 又来一次晨练 啊， 怎么恢复的？ 广播体操啊，早操嘛， 啊，知道，怎么恢复的？ 对， 他又是个破， 对， 岁数越大，这个魄力越差，有时候早上起来，隔一个月以后早上才能起来， 嗯， 这个魄力又弱， 嗯， 所以这些观察他在睡梦中的，比如说我睡了热了， 嗯， 蹬蹬被子，我冷了。把边上人被子扯过来干， 嗯， 这也是破。还有一个人最关键破是什么？警觉。你看啊，外面有点风吹草动，有些人睡得跟死猪似的，有些人就能感觉到就起来。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过死过敏感都不好。 哦。 还有人敏感到什么呢？那是洗手间那滴答这个水，他一晚上睡不着。 那就破的飞出去了。 对，那个人有点出神。 嗯 啊，所以这个破呢，我们以后可以给大家讲讲它不同的破，不同的名字、 嗯。 但这些破呢，很明显都带有一些动物的痕迹。 对不起了啊，徐老师，对不起，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这个徐老师跟我们讲到了这个三魂七魄，尤其是个魄啊，它指的是呢晚上还能够控制我们身体工作的那一部分。 你要现代科学或者什么现代心理学解释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中国人在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形而上的这些人的心理精神活动，而且呢，他把它分成七大类，每个类呢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呢都代表，就是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呢，这些所谓的这些神经系统反射带有很多的动物本能，你比如说它七魄里面有个叫伏尸，还有个叫臭肺，臭就是那个 嗅， 嗅味，嗅肺啊，就是我们说那个肺。反正有七个名字，七个魄分别带有不同的功能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魂和魄。一个健康的人是魂魄必具，就是说三魂七魄它完全都存在了。那么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物质产生了神， 还是神产生了物质 啊？ 这个问题很严肃， 这就是涉及到哲学的一个 讨论吧， 讨论 讨论一下吧。 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从现在大家能理解的，就是说，先有物质，然后有功能，在功能的基础上产生了火花， 对， 那就是神。 对， 就是我们有肉身，我们又是个活体啊，我们有运有动，然后呢，我们产生了情绪、思想、感情，这叫物质产生神。那么再想，人的精子。或者人的卵子是物质吧？ 对呀、 谁给他制造出来的？ 父母嘛， 对，女人制造卵子，男人制造精子。 对，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精子？有些人精子率就成活率低，精子数目也低，甚至活动度差。那么谁把它制造成这样？精子背后是谁造的？谁啊？生殖功能。 对呀、 是吧？我们估计也称之为气。你有这套系统，你有这套机器，然后呢你制造它，那么谁让它制造成那样的？ 对，这什么东西经不起问题，对吧？ 对吧？我说啊，精子是物质，物质背后是气，气背后是什么？谁把它制造成那样？ 这为什么按照这样的做法去做嘞？ 做出来那成千上万上亿个那么个小蝌蚪，谁制造出来？知道它背后是什么，是吧？所以到底是物质创造了神，还是神创造了物质？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不矛盾啊，是一个圈儿，是一个圈儿。所以呢，《黄帝内经》这儿就涉及到了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 谈到了父母，谈到了血气，然后谈到了神气舍心。神气舍心这句话说起来很熟悉，我们在讲《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说到，故能形与神俱， 对， 度百岁乃去。也就是说，我们身上这个就像一个小旅馆，我们的神就像一个客人，他住你这儿叫舍心啊，住在你们家，你把他伺候好了呢，他跟你多待一会儿，你生活质量也高一点，他伺候不好呢，叫什么？形和神就分开了。 所以这点我有个启发啊，徐老师，就是说经常换房子住的人啊，根据天人感应、天人同构的原则，那你的心呢，藏在你的这个，你的神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宿舍里面呢，它也会不安的。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一个，就是比较流行叫出国旅游。出国旅游有个什么问题？倒时差。 对，那很痛苦。 什么叫倒时差？ 就是那个生物钟紊乱嘛。 啊，现在科学叫解释叫生物钟紊乱啊，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人家天是亮的。 对。 是吧？那该起来工作了是。那么什么叫生物钟？生物钟谁控制？对不对？ 对。 而中医生物钟就规划的又更详细，比如说早晨3点到5点，我们说肺开始工作， 对， 啊，然后5点到7点大肠开始工作排便了，7点到9点胃开始工作， 1点到3点 吃早饭了， 1点到3点 小肠 ，OK， 啊， 好。 那么分析的更仔细，就是说你的魂魄在掌管这些事情。那么你长途旅行什么改变了？ 胃是身体改变了， 你借助了一个能量， 对， 把你的这个肉身 啊 推到了另外一个 时空， 时空， 嗯， 谁没跟上？ 那只能是魂魄咯。 魂魄没跟上， 你是这样解释这个事儿？ 哎，对。 不过当年呢，英国人在写到他们去非洲的这个游记里面 啊， 说非洲的这个原始部落的人也是这样，走一段路就得停一停，说得让他跟上。 这个 不同的部落都有这么讲。 我观察过，就是说人在高速飞行的时候，是出神儿的。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讲神气舍心嘛，他本来就好像你兜里揣个东西， 对， 是吧？你带着。就是你快走了，你得拉着他走。 对， 他如果没拉上呢， 就离心力嘛， 就离在你后面了，他会出神的。 对， 还有人不敢坐飞机， 对， 不敢坐飞机人也是什么，出神。所以这种东西你怎么解释它？它不是个物质。还有的，我最近不是治一个幽闭症。 嗯， 什么叫幽闭症？不敢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一待就觉得呼吸就喘不上气儿了。 嗯。 这个人以前还做过飞行员，开过飞机的人。你要是从这个理论上或者是情感上解释说你这人这么胆小这么害怕，解释不通。 嗯， 你跟他做心理咨询，你跟他讲怎么怎么安全，怎么怎么可靠，他不没有用。什么问题？神气没舍心， 就没有把心作为宿舍。 对，他的神是在外面飘着的。所以呢，你给他治疗，调整他的生理，让他那个神导引他那个神归位，所以这个他就觉得哎，又没事了。我给他扎针上，他都得开门，那门不能关，甚至他边上必须躺一个人。我们诊室一般都是一个诊室躺一个人治疗，他必须得跟别人一屋，他得跟那人还得说着话，或者他躺那扎针，他就觉得恐怖的要死，喘不上气了。就叫神气没舍心。 嗯， 另外这个又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导引，上次我们说那个导底下是个寸， 对， 有的网友给留言了，说骨体底下是个手， 嗯， 啊，用手指给你正确的方向叫导， 这是对的 啊，所以感谢啊，感谢大家。 说到此处哈，所以呢，就是说刚才皇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荣卫已通，或者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必聚。”乃成为人。换句话来说，一个人呐、形成啊，它是有阶段性的。 嗯，哎，这个魂魄必聚啊，所以缺一个、缺俩，这就赶紧去修补啊、 嗯。 我们说这个修身，修身的意思就是说，你开车这么多年，你还需要修理一下，所以这个修身非常重要。修身呢，是为我们的魂魄提供一个什么安身立命之所。 嗯 啊。我们现在人都带着一个破碎的身、破碎的心在外面混，所以呢，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对自己的魂魄都有伤害啊，所以都变得什么失魂落魄啊， 所以失眠呐、抑郁呀、狂躁啊，诸如此类。 抑郁的人 啊， 他为什么最后就觉得生不如死，就觉得就非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当你的神不在的时候，什么进来了？ 鬼， 就是说鸠占鹊巢，你自个儿的家被别人占了，他会就会指使你去做，引导你走向灭亡的另一条道，这也叫导引，但他指的是负面的那条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说人啊，本来是一个这个生老 病 死啊，生长壮老矣，它是个自然的过程。但如果你在中间出了问题呢，那你就什么启动了一个走向灭亡的那个程序。就是趁早了结吧，你这种人就该被淘汰。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他是什么？医者父母心，就觉得他不应该这么过早的就消亡掉，然后把他体内存在的那种阴寒的物质、阴寒的能量和阴寒的那种 意识， 比意识还高，姑且称之为鬼 啊， 把它去掉，然后呢，他那个神又回到本位上。神是伸张的，是主什么？阳气、阳光的生气是通天的， 嗯， 那个东西引得大家就归地， 嗯， 啊，鬼者归也，就往下走。所以我们说，这个养生之道最高境界是养神， 对 啊，但是现在人都是什么耗神、伤神啊，然后就是以这个伤自己的精血啊为乐。 这个事儿吧，讲到就是有一些朋友，有些有中医根基的朋友呢，会觉得说，哎，这个道理能够是一套系统的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玄了？所以您能不能站在一个 另外一个语言体系，比如说西方的或者是现代的所谓的现代的这种语言体系，来讲讲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正常人， 嗯， 都有求生的欲望， 对， 抑郁症到晚期都有自杀的欲望，而且就是整天脑子想就是我怎么去死，是就是不是说死已经不成个问题， 嗯， 是怎么死的问题。那你说促使他产生这种死的就是就想死的这种念头背后是什么？ 嗯， 是不是是一种能量？ 对， 能量背后又是什么 意思吗？ 就是我们说是个念头， 嗯， 念头哪来的？我们说只有阴寒的东西物质会产生一种阴寒的气， 嗯， 然后呢这种阴寒的气会让你产生一种阴寒恶毒的念头。有些抑郁症自杀是先杀自己的家人亲人然后再杀自己的，这种阴寒的东西哪来的？我们你就是我们不讲神鬼，我们就在倒往根上倒、 啊、不讲答案先讲问题嘛， 对、 啊、先提问嘛， 对吧？ 对啊， 怎么来的？人的我们说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人的这些想法从哪？从天上掉下来的。 嗯， 突然天上有一些人说话你去死他就去死，不是吧？自己产生的。那自己怎么产生的？这东西哪来的？我觉得还得从肉身着手解决人的精神情感情绪问题。 嗯 啊，这也是目前我这个层次大夫能够唯一入手的办法。 嗯， 高层次大夫直接就把你那种阴寒负面的东西给你赶走就完了。 嗯， 我们是先消灭他的根据地，然后切断他的营养气血的供应，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人很多就是什么本来怀着这种特别阴寒恶毒啊要死这种念头进来，哎，出去后心情就变了。怎么变了？中间发生什么了呢？ 嗯， 就是我把他那遗憾的那个根据地和基础给他捣毁了。 这什么东西是他的根据地和基础呢？ 阴寒的痰， 嗯， 阴寒的淤血，阴寒的气，而且这些东西又聚到了人的心包和心的那些脏腑经络里面，就会让他产生这种念头。当时一个人心寒了以后，那个神气就没法在那个心里面待着了。 就是老是特别沮丧， 他脑子里面就充斥着一种念头， 逃离这里， 不如归去。 嗯 啊，所以叫一死了之。所以我看到现在人碰到这种病还在那劝人家，我开了想，我说这整个就耽误事儿，劝有用吗？ 嗯，他也是知道，从道理上他都明白，是吧？ 对，意识层面上都明白，你得怎么深入到人的内心，触动人的心神。 嗯 啊。所以我现在治疗很多抑郁症开始这样，后来慢慢治了什么，开始吐痰。 嗯， 我有个病人他说我怎么跟那盘丝洞蜘蛛精一样吐那么多痰，而且他说痰哪来的？痰你自己长出来的是吧？如果你不吐出来那就凝结成型， 总会在某个地方出现， 总会在某个东西。 嗯， 这种邪恶的信息舍心，然后通过这种治疗又从梦里面走了，从此以后再不记了，再不想。而这越治这种病呢，越觉得《黄帝内经》伟大， 很有气势， 神奇。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个案，前两天啊，我站桩的时候呢，这个在心包经这个气走了是吧？当天晚上呢，做的梦都是特别好笑的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梦， 咯咯乐， 咯咯乐。 对，心气足就喜了。 会这样吗？ 对，心气太足叫喜笑不休，心气虚则悲呀、啊。心气虚的梦见全是这种分离的梦啊，跟人分离，然后丢钱包，还有特怪的就是抑郁到一定程度他梦见死人， 就是过去的祖先吗？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啊、 不梦见跟他认识的死人，就是他认识这个人，但是呢 那 梦里面知道他人死了，但是又想不清这人为什么又活了。 嗯， 而且有人就梦着这人要拉他走。 对， 然后 这是说明什么呢？ 他说我不走。 那说明什么呢？ 梦的都是那种阴寒的，我们叫鬼，是吧？我最近就治一个，就是让我扎完了上吐下泻去急诊室那个人，他最早失眠，就是他现在是抑郁特别厉害。他最早失眠就是他的一个哥哥， 嗯， 突然变故去世，他回去参加他的葬礼，他其实亲近谈不上很亲，因为差十几岁嘛， 嗯， 但自从参加完他的葬礼以后呢，他就回来就睡不着，就到现在就是抑郁的不行。后来他跟我说，就是我给他治吐成那样，他就觉得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睡了好几个好觉。他说我就梦见我哥哥来拉我，然后我就推他，我说我不去。哎，我说好，你这病又好了，说这个事儿就了了。所以这种负面的信息和能量，对一些母的基不够，父的盾又不强的人来说，就容易出问题。 嗯， 所以特别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刚出生以后气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这样说不要见生人，为什么要坐月子啊？过了百天才出来，就是很多人就怕冲撞。 那这个保姆和这个月嫂算是生人吗？ 不算。 我现在都问的是具体的细节问题。 一定要挑健康的人。 嗯啊，要长相干净整齐的是吧？这个月嫂很重要。 感觉气，你不是现在站桩了吗？你应该能感觉到谁的气好，谁的气不好。 哎，这最近很有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之前，自己大概都有感觉。 哎， 嗯， 所以这叫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必聚，乃成人。 乃成为人、嗯、 啊！我建议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叨咕叨咕这句话。 对， 对自个儿心神不定、心神不安、心神不宁， 嗯， 心神不宁，什么叫宁啊？ 嗯、回归嘛， 回归 宁国府嘛。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念念《黄帝内经》的这几句话， 嗯， 默默的给自己念一念，哎，挺好， 嗯， 安定人的心灵。 对，所以呢，皇帝就又约了，说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天寿，或猝死，或病久，愿闻其道。他就开始进一步问了， 往生了问了。 对， 最早问的是根儿。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遗传的问题。 对 啊，这里面要加一句呢，很多人得了病了，现在科学也是一说都是遗传基因 啊，基因对对对， 是吧？你说糖尿病啊，你有糖尿病基因，你说你有肥胖啊，你有肥胖的那种基因，这就是那种浅薄的唯物主义者没招了。 嗯， 就从 DNA 上找原因。这些人就应该去上上哲学课。我有好多人，病人也问我说：“你看我这病是遗传病，你说这个我妈高血压，啊，我爸高血压，我也高血压，就是遗传没招。” 嗯， 这种人典型思维叫什么呀？有因必有果。 嗯， 是吧？有基因，有遗传的可能性，你就会得这个病吗？你要不给他提供条件呢，他也不会得，是不是？ 对。 所以说，有了父亲的气和母亲的血啊。作为根基，但是你是否能健康啊？我妈长寿，我爸长寿，你就长寿吗？有因不见得有果，是吧？所以我们跟大家以前说过，这就皇帝问了，说我又发现 人 活的 寿，对， 寿夭各 不同。嗯， 夭，夭折的夭，我们说写天年，那个天是一横杠，这夭是一撇儿。 嗯，对，平常没认真看哈，真的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腰和天写的那么像呢？ 嗯，本来近期天年，结果中间打了个折扣啊，一下就变成腰、 嗯、 这个腰以前说小孩子死了叫夭折， 嗯， 其实我告诉你，寿和夭是反义词。 嗯， 寿我说了 60岁一年， 活过60甲子， 嗯， 叫过了一寿。 对， 活2甲子叫近期天年，您要没活过60岁 都算夭折。哦， 啊、嗯，要是死在女人身上呢？ 叫旺嘛，以前咱们第一期讲过是吧？ 那碰到妖精了。 哦，我以你不是王，你下面一个女吗？ 夭折的夭加个女字边。 啊、哦， 妖精是吧？碰见妖了。 嗯， 其实这就是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啊！你爹妈的给你的精血都很足， 瞎折腾， 瞎折腾 啊。 这叫导致人的寿夭各不同、 嗯、 所以皇帝问，我发现人有的活长有的活短。 嗯， 上古天真论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上古之人春秋皆度100岁、 嗯、 啊，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冬者皆衰者何也？ 可以、嗯、 这儿有文呢，问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折，或猝死。 猝死就是那种磨来头的，突然一下啊、哦、 看着好好的， 对啊， 一下就没了。 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突然那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外界的某些因素， 那叫暴死。 哦，都是有内在原因的吧？ 外界那个就不好说了，那个、更大 啊、哦， 那原因更大。我们就说这个人自己 对 为什么会猝死？现在猝死人太多了， 就系统突然性崩塌嘛。 啊，我们现在猝死就是说，现在说心脏病啊，或者脑血管病啊，一下就没了，其实没有偶然， 没有突然，对， 只有必然，没有突然 啊， 只有这种慢慢的积累。你说有的人活长，有人活短，有的人突然就没了，叫猝死。有的人尽管活得也挺长，但是什么 病得很久， 一直是个病秧子。 对 啊， 或者有些人病得很久，但总是没死，他也能拖的。 哎，你看啊，那天我是跟那个北京那个财经频道朝东，我们那块做节目聊天嘛，他问我一问，他说：“徐大夫，你说这人健康人是不是就等于长寿？”我说可不是， 对， 健康的人不见得长寿， 对， 是吧？这个不健康 的 人 也不见得健康， 长寿人不见健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很多很健很康的人突然暴死，就说很健很康的人汽油也足，管道也通畅，然后他哗一下燃烧，有人就愿意灿烂的活一下，其实这是他追求价值观，所以他也会早死。所以有些人尽管活得很长，但是病久，这里面到底什么原因呢？它叫愿闻其道，道 点改呢？为什么呢？它这个道是哪儿呢？ 愿闻其道。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 泄力， 皮肤自泌，营卫之行，不失其长。啊，很长这句话啊，慢慢来吧，一句句来。 愿闻其道， 愿闻其道。 我们在讲上古天真论的时候，岐伯就说过，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作劳，是吧？之道，道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了，徐老师，就是我们已经讲这个黄帝人讲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有些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比如说神和道这些东西，什么是道？ 什么是道？ 那什么是道呢？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黄老之术啊，《黄帝内经》和老子呢，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系统的。 你讲是黄老之术， 对，黄老嘛，起码是，或者还有黄老之道。 哎， 对， 道是最高境界。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中医太美》，感谢徐老师， 再见，谢谢。